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又冻又干嘅星期三晚上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咧，有我莫莉之外，都有庄安怡 Annie。 Hello， 莫莉你好。 系因为由于咧，我哋而家都变成二人限制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敏大人咧都依然喺直播室入面，但系佢就喺电话入面，透过电话就同直播室嘅我哋一齐倾偈。我哋请佢出嚟先。Hello， 敏大人。 Hello，Hello，Hello，Hello。 我哋多谢科技啦。 系啊， 系啊，即系喺呢啲咁嘅疫情难以。见一面的时候，我哋都系听到敏大人把声。 系啊，仲要咧，敏大人同埋 Annie 真系好姊妹情深嘅。因为敏达啊 ，Annie 头先都已经话，你估我哋仲要维持几耐啊？嗱，即系第一个礼拜冇见敏大人， 就预隔三周啦。 系啦，你估我哋仲有几耐先可以见面啊？ 所以我觉得下次应该 Zoom 咯。 系，但系 Zoom 嘅话都系得我哋三个人望到大家嘅啫。 咁、 依然都用电话博出街，因为所有呢、這个敏感时刻嘅听众们都会好挂住敏达，挂住 Annie， 挂住你哋嘅。咁、但系我想话咧，姊妹情深呢一样嘢咧，我估啦，细细个嘅时候有好多人都试过，因为一啲唔啱或者争玩具或者性格不合都会打交嘅。有啲可能会牵延到大个咗之后都系狗咬狗骨。咁因为我同我妹就系其中一个活生生嘅例子。 即系由细打到大。 以前细个 friend 噶，跟住大个咗之后咧就哇，完全唔可以有任何接触。一坐低食饭都唔可以同台食饭。 一定系有啲 一定 转捩点。同埋有所謂呢啲叫咩咧？讀歷史咧，都有啲咩近因啊、遠因啊，然後導火線 係啦，遠因就極多嘅。 個個朝代都係差唔多喎，唔係宦官就係咩話？ 唔係就係外戚咯，外戚 兩樣嘢嘅啫。係 啦，宦官同外戚。 我哋身邊即係我知道我同我妹身邊兩樣都有。有宦官又有外戚，不过你话几时系确实嘅？令到我哋变成咁样咧，唔记得啦。中学之后啦，我知道嘅就系、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小朋友嘅时候，当然啦，即系两姊妹或者两兄弟闹交打交咧，其实咧可以变翻好兄弟嘅机会率系大好多嘅。咁喺巴西咧，有一个三岁嘅小女孩，佢叫 Maria。咁佢咧就最近咧就因为爸爸妈妈同佢庆祝生日，咁所以咧就喺佢生日嗰一日咧就嗌晒佢啲邻居啊、好朋友啊、亲戚啊，全部过去同佢开 party 一齐庆祝啊咁啦。咁好啦，仲要帮佢准备咗一个好靓好靓嘅公主嘅蛋糕。咁啊，跟住呢个 Maria 即系呢个嘅小女孩就好开心啦。咁啊，家姐就一直坐佢隔篱嘅。咁啊，条短片就摆咗上网，咁啊好红，呢条片 hit 咗。咁原来咩事咧？大家就喺度啊，对住啲蜡烛啊，对住个蛋糕好开心去唱 Happy Birthday 嘅时候啦，准备唱到 Happy Birthday to you 最后一句嘅时候，而呢个 Maria 都开始吸一啖气，准备吹蜡烛嘅时候咧。跟住佢隔篱个家姐咧，一夜吹熄咗。咁好啦，吹熄咗呢个蜡烛之后咧，当然啦 ，Maria， 喂，我主角嚟噶嘛，突然间无啦啦俾个配角抢咗风头啊！ 喊咯， 佢未喊住，佢首先就掘住个家姐先。 嗯， 跟住家姐仲好得意洋洋地，有咩事啫？有咩事嗰啲样咧？做咩啊？有咩问题啊？嗰啲样。咁喺呢个时候咧，阿妹就忍唔住啦，就当堂咧就扯住家姐啲头发，就两个互相打交起嚟啦。咁而呢条片咧就喺巴西咧就已经喺网上 hit 咗，佢 hit 到仲要点咧 ？hit 到即系有电视台之后咧，请咗两姊妹上去。 哦， 请咗佢两姊妹上去之后，仲要订咗个大嘅蛋糕，入面插满晒啲蜡烛， 系 俾佢哋就啊，你哋玩到够啦，吹熄佢，吹到够啦，咁样啦。 咁即系咪和好如初先？即系有人帮佢哋摆和头酒啦。 系啦， 系。 咁而佢妈咪之后都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佢两姊妹其实由细到大都好好关系，好好嘅。咁、只不过佢哋成长嘅时候偶尔都会打下交闹下交。咁而我哋喺网上睇到嘅条片就系其中一样，但系好快就冇事啦咁咯。系啦，咁呢条片就令到我即刻就谂翻起，咦，我同我妹唔系、啊。 咁但系呢一啲其实抢住吹食生日蜡烛，即系生日蛋糕上面个蜡烛呢啲情况咧，其实都好常发生噶。你会唔会系嘛？ 系咯系咯，我就想 问 人哋 有冇试过？ 生日会咧，佢隔篱个同学咧反应太快啊嘛，咁啊又系 Happy Birthday to， 跟住嗰个女仔咧，佢已经抢闸吹咗，跟住 大女定细女啊？ 个细女，细女啊，细女好冇瘾啦。跟住我唔紧要，点过再嚟个 TikTok， 你知我哋做电影噶嘛？咁啊 TikTok 嘅时候咧，咁嗰个女仔其实是一个反应嚟噶，因为可能是他自己生日惯啦，多啦，佢反应嚟嘅。 系， 佢又 Happy Birthday to 佢，跟住我就咩啦，不如咁啦，哎， 调位调位调位， 又 咁跟住我把口啦， 跟住我就叫系啦，嗱，大家我哋揞住个嘴啊，全部人揞住个嘴啊，除咗寿星。其实佢系佢唔系有心，但系佢系有意咯，有潜意识咯。 点解你好似讲到咧，好似心理学嗰啲狗咧，即系唔知 狗仔要训练， 条件反射嚟噶。 系啊，即系你话唔系轻轻咁，佢只手就自然递咗上嚟嗰啲啦。一听到个轻字就即系一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就要吹啊嘛。 系啊， 即系问大人几开心，即系个画面好明显，到而家都记得。咁我想问一下 Annie 啦，即系作为又有两个女女，佢哋两个女，你两个女女系咪都有遇过咁嘅问题咧？生日嘅时候， 咁其实又话时话，我哋又冇乜试过， 系 吓，又即系因为就少同佢哋搞。生日会吓，咁咧就冇俾其他朋友仔抢闸嘅，咁佢两个咧亦都其实都相敬如宾， 系啊， 都唔会有，因为其实佢哋唔系好介意个蜡烛，即系介意食嗰件蛋糕多啲， 哦， 系啦，咁即系佢哋通常就抢咩咧，就抢嗰个蛋糕嗰个牌上边咧，即系通常有个牌，系啦，因为佢哋中意食朱古力啊嘛，两个都，咁咪就会即系觉得喂呢个我食定你食啊，咁样嗰个朱古力牌咧，咁我哋通常都话嗱生日个食咯， 系 吓，即系都有个规矩。嘅塊牌係邊個寫住邊個個名就嗰個食咁樣咯。 咁你作為爸爸媽媽有陣時都會慶祝噶嘛？咁或者作為婆婆啊、爺爺嫲嫲嗰啲啦，咁佢哋會唔會都會爭個蠟燭去吹，或者爭個主角嘅風頭嘅咧？ 其实老人家调翻转，我觉得佢哋好得意喎。佢哋反而唔吹咧，你中意吹啊，你嚟吹啊， 即系俾小朋友。 系啊，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喺我哋屋企咧，就冇抢吹蜡烛呢一个咁样嘅传统嘅，都好礼让嘅。 系问大人有冇咧？屋企人又会唔会让小朋友咧？ 咁都系让嘅，都要让嘅。 系 最主要就系为咗佢哋啫嘛。如果系我就。我揀瞓觉，我搞咁多嘢。 我点解会咁样问你哋呢？因为我有个表弟，最细个表弟咧，其实好细个嘅。咁而家先可能系小学五年班。咁所以佢细细个嘅时候咧，譬如其他屋企人庆祝生日嘅时候咧，佢一定要吹蜡烛。跟住唔俾佢吹咧，佢喊。但明明唔系佢生日，佢坚持要吹蜡烛咯，佢就唔得，我一定要吹。咁如果唔俾佢吹咧，跟住其他人吹咗先咧，佢喊，跟住点翻着佢俾佢吹多次。所以我就觉得啊，系蜡烛、蛋糕呢啲对小朋友嚟讲都好紧要噶，甚至乎打唔打交、闹唔闹交，都可能真系个蜡烛系或者个蛋糕牵涉好大好大啊！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哪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长你说出口。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落。We are one and all. 使我动容，那热血的说话还热烘，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难受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难忘。 We are one and all， 你共我对话中直说的话过火，什么都可相对才是叫一火，我看到是你，从你看到是我，彼此不说认清。 剛才那個12個男生呢，他們都成為了兄弟兩年，所以有剛才那首歌 One and All， 他們是 Mira。 好了，這個時候我們繼續講一些關於姊妹的事情，請回敏達人出來。 Hello Hello Hello、 Hi、 蛋糕呢，我們可能都不是說即經常都有得吃的、是不是真的生日才得說爭吹蠟燭， 以前更甚啦， 是啦，但是這排呢，應該說今天開始呢，即我們又重複回又無限 loop翻个日子咧，就系争用 WiFi 啦， 系 争用电脑啦，争用空间啦， 仲有厨房边个 位边个台啦。因为而家我哋又翻去咧，啲仔女又要再试呢种叫做咩？要佢上课啊？问大人嗬？ 系啊， 吓你嗰啲会唔会都 同你争咧？ 系啦，因为其实你都系屋企上课啦，又做嘢啦，有好多工作啦，咁跟住你两个女 差啲噶，真系，但系最大問題是如果大家一起開會呢，他又上課，他在講，我又在講， 是怎樣呢？隔音我要那間屋要懂得隔音， 我們就要什麼逃避你咯。 你會不會叫他們戴回 headphone 啊？ 他應該都要講嘢噶，即其實他如果他自己開Zoom 或者係 Zoom 堂啦，就是老師一把聲嘛。佢如果他答問題一把聲，如果佢 tutorial 嗰啲，佢都要講嘢噶嘛。嚇，根據我個女嘅解釋，佢解俾即大女解釋俾個細女聽。大學就分兩種課堂，一種叫 lecture， 就係老師講嘢嘅。咁個妹問：咁跳拖係咩？咁跳拖咧就係逼你講嘢， 被講嘢係咪？被要求講嘢， 就係逼老師講嘢就係叫 lecture， 逼學生講就叫跳拖。咁如果喺跳拖嘅時候，咪好嘈咯。咁如果我嗰边又开紧会，其实四把声噶。 但系其实阿婆婆同埋阿老豆先最辛苦，唔可以讲嘢。平时可能喺屋企可以大声讲嘢噶嘛，而家唔可以咯。 嗱呢样嘢咧，我就即系身同感受啦。即系首先咧，嗱佢两个咧就各自喺自己房度即系上课啦，咁样。咁咧首先姐姐就已经投诉啦。哎呀，其实佢哋上到几时噶？我成朝都唔可以吸尘、啊，你知吸尘好嘈噶嘛，即系隔篱屋都听到噶。 嗰啲咧，咁跟住佢就話：我話唔得喎，你唔同學校，一個即係一個 recess 係唔知幾多點，一個幾多點，跟住一個早啲食飯，一個晏啲食飯。其實咧，總之冇重疊一個時間咧，你可以去吸塵嘅咯。咁我就冇啦，你用掃把咯，即係冇辦法喎。嗱，你一係就等佢哋放學三點後，如果唔係咧，你就一定冇時間去吸塵。 你好容影響佢嘅工作質素。 系啊，即系唔系啊？即系佢 三点钟又可能要煮嘢食，又好似买餸。 即系其实佢咧，成个佢嘅流程每天工作咧，即系其实大家都因为呢件事咧，搞到打扰晒。咁然后跟住咧，我啲女又上紧堂咧，我又唔可以煲剧、啊，因为 你插起风咪得咯。 咁 你 都就佢哋，佢 老公剧你唔会出声噶嘛？ 但 你 要睇啊嘛，我会笑噶。 啊，你要笑噶？哦，系、 啊，好投入。你喺厕所度。睇劇， 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咧，原來真係即係其實我哋已經算幸福嘅，因為我哋起碼都一人有個空間， 嗯、 但係我諗相信，如果有啲即係家庭係逼埋一齊咧，即係其實真係好攞命嘅， 係啊， 即 係 話啲劏房學生佢如果上online class，佢哋真係要即係如果佢 Zoom class 嗱，第一啦，佢可能同好多鄰居爭 WiFi 啦，我唔知會唔會咁樣啊嚇？ 會啊會啊，而家嗰啲寬頻你有啲係講緊有即係點講啊？佢如果越多人用咧，係啦 share 就慢噶啦嘛，會啊。 咁第二個你覺即係如果你屋企叫狹窄啲咧，其實可能有啲人唔係好想人哋知道自己嘅私隱啊，咁你就要揀一個背景啦嗰啲。係啊，呢個都其實係一個。点讲啊？即系我都成日讲啦，呢个奥斯卡电影《Parasite》啊，第一开头就系、是、即系而家贫穷嘅定义就系冇 WiFi 用咯。 嗯，系啊，系啊。 有啲人直情可能有啲学生咧，未必系即系有数据添啊，或者 WiFi 要翻学校咯。 嗯， 咁所以学校有阵时都会继续开放噶。 系系系，呢、這个系必须嘅，教育局要求校开放嘅。 学校系会继续开。 系噶，会噶，系噶。咁、但系其实又我又觉得，其实啲学生都未必想翻去嘅，即系见其他同学都。在屋企咧，咁哎，你學校咁特別嘅，你知道一啲學生最唔中意自己好突出噶嘛，即係嗱，我講我啲女啊，成日都想自己係咧任何人咁噶，即係好似隱形人同任何人咧，咁係冇人認得佢，佢就最中意嘅，唔知點解咧？即係我哋以前 唔開 Zoom 嗰度唔開佢自己， 又唔開自己啦，即係佢總之好想同其他人一樣，佢唔想自己比較特別嗰、那個。咁當大部分嘅人都係喺屋企用緊屋企嘅系統去上課，咁無端端如果佢見到你喺學校上課咧，其實佢又唔想。俾人問咯，咁係咪即係你屋企唔方便啊，或者咩？即係佢哋又唔會中意俾人哋覺得標籤咗咁，所以其實係佢哋啲心態啦嚇，即係咁樣咯，所以都係好論盡啊！我覺得呢樣嘢。 仲要阿敏大人嘅兩個女都算好啊，因為大女又會解釋翻俾細妹妹聽啦，咁細妹又會明白家姐個難度，咁啊互相大家遷就啦，敏大人都遷就兩個女女啦。 我知啦，敏大人仲有一樣嘢好，你個女咧嗰啲上課時間唔同噶嘛， 係喎。 系啊， 系咪啊？呢样真系 good 喎， 系 佢另一个时空噶嘛。 系啊，系佢而家系英国时间噶嘛， 咪咯。 所以搞到我都英国时间， 所以敏大人睇片嘅时候都畅通啲。 系我个生理时钟而家系留英嘅。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细腻。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扬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 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结识，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繁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质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曾当时我没法胜任，其实繁厌。 他们是 Pandora， 现在播的是他们的新歌《非理想爱人》，一阵间十点半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敏感时刻。今天张安怡跟我们讲的呢就是姊妹情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彦同成员周庭，去年六月二十一号包围警察总部的案件，三人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判处监禁，即时入狱。英国外相南涛文发表声明，敦促香港同北京当局停止扼杀反对派。他说检控决定必须公平公正，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香港政府再次出于政治动机，以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的罪名，起诉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和示威的人士。組織批評當局在這些沒有大台的示威活動之中選擇控告知名社運人士，目的是殺雞儆猴。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估計單日新增確診個案有機會超過120宗，病毒在冬天生存的時間會較長，形容現時馬拉松只是跑到一半，預期若果有疫苗，最快都要到明年12月才能夠完成全港注射，呼籲市民要有耐性合作。對於再有地盤出現爆發，袁國勇說地盤工人工作辛苦會除低口罩，所以爆發屬於預期之內。他提醒市民盡量減少外出吃飯，留在家，減少聚會，相信收緊措施的14日之後能夠有效壓止疫情。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宣布，因應疫情最新發展，決定延期舉行今屆工展會。廠商會表示，政府日前公布所有公共娛樂場所需要由12月2日起關閉14日，鑑於工展會屬於表列場所之一，因此決定將原定今個月12號至到出年1月4號舉行的第55屆工展會延期。廠商會向受影響的300多間參展商、贊助商、承建商和服務提供者致歉，如果未能夠成功另覓日子補辦，將會按早前協議向展商退回80%參展費、所有贊助費、廣告費、保證金、租用貨倉費用以及其他費用亦都將會全數退回。日本東京都單日新增50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繼上個星期六之後再次錄得至少500宗。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呼籲65歲或以上長者以及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避免參與當地的旅遊支援計劃，前往和離開東京，建議獲首相菅義偉接納，促請他們不要參與計劃直至今個月17日，若果他們願意取消已經預約的旅行，將會可以免除取消的手續費。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9,658點，跌1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52點，跌10點。

咧，喺其中咧可以即係揾到啲即係解釋到啊，因為你都話，其實都唔知點解啊嚇。總之係由細都唔係幾細個好啲，大個反而冇咁好咁啦。咁可能咧睇有冇啲頭水嚇，即係點解自己會同個妹關係差咧咁樣嗱？其實佢啲網友咧，佢哋講呢幾樣嘢咧，佢哋而家大個之後都係一笑置之嘅，但係細個係覺得好逼刁嘅呢啲。 係啊，好緊要 嘅，好緊要嘅嚇。咁我睇下我哋嘅仔女啦，敏大或者你自己仔女。 阿爸阿媽有冇偏心？ 好紧要， 其实呢个咧就唔系网友觉得，佢哋反而系觉得咧，佢哋会争唔系爸爸妈妈锡边个啊，佢哋系争咧，如果屋企有宠物咧，觉得只宠物系黐边个 吓 吓。 系啊，但系宠物系你要陪同佢培养感情噶嘛？ 嗱，即系譬如同屋企有只 Dolly， 咁佢哋咧就会争。喂 ，Dolly 其实中意我多啲咯，我放学翻嚟咧，佢喺门口等我咯。咁就唔系 ，Dolly 瞓觉瞓我嗰张床噶，即系佢哋会系争咧，即系阿 Dolly 咧系即系觉得即系黐边个多啲咁样咯。 作为爸爸妈妈一定好灰，竟然唔系争我哋，争 Dolly。 喂，真系控制唔到噶喎，呢、 這个其实呢个某程度上会唔会系无谓争父母嘅爱、就不如咧去争一只宠物嘅爱咧，因为可能佢哋都真系觉得即系父母嘅爱，其实有阵时讲真，即系原来有个我以前睇过调查咧，就讲话父母个个挂把口都话自己冇偏心嘅、但系其实咧睇仔女嘅眼中咧，其实大部分嘅仔女都认为自己父母系有偏心嘅，包括我。 系啊， 即系我咧睇我嘅父母，我觉得佢哋有偏心嘅。 系啊，我啱啱今日睇到皇冠都系做呢集， 但系我嘅父母都话佢哋冇偏心嘅。 系啊系啊， 皇冠啦。 系啊，皇冠都系啊，今日嗰集都系我 讲偏心 啊。而家睇紧嗰集就系讲偏心咯。咁就系话阿英女王问佢嘅老公，就话我哋有四个仔女，戴卓尔夫人就话自己有对 twins 嘅， 系啊系系。 咁佢就话佢自己中意失踪咗个哥哥哥多啲。咁、其实我哋四个仔女，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四个都咁。跟住佢老公就话唔系啊，其实你一定有一个系你特别锡嘅。咁英女王再问佢老公，咁你最锡边个？我直接可以答到你啊，就是、当然系安妮公主咯。跟住之后就英女王就逐个约佢哋食 lunch 啦。系啦，咁就睇下自己究竟中意边个。 佢有冇答案啊？ 佢最后冇答案嘅。但系你从个剧入面嗰啲反应咧，即系你 其实我哋睇到答案 系咪？系啦 ，Andy 有睇啦，敏达都有睇啦。其实喺个剧入面啲反应，当然都系虚构出嚟。 系。 但系你会从佢哋嘅演技或者个剧情入面，你会睇到佢中意或者比较锡边个多啲咯。系啊。 咁佢锡边个其实？ 我覺得啊，我覺得係一定係安德魯喎。 我都覺得係啊， 係咪啊？係 啊，我都覺得安德魯喎。 係啊，佢好開心噶喎，同埋佢有心痛同唔捨得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咁啊，敏大人咧，你覺得咧？ 係咯，你覺得？ 你睇到嗰集未啫？ 我睇到嗰集啦。安德魯係咪就係話佢喺學校俾人蝦嗰個啊？ 唔係， 空軍嗰個。空軍嗰個係啦，係啦，係啦。 就話如果戴卓爾夫人要我去從軍，阿媽你可唔可以唔好插手啊？你俾我去啊！我想做前線好耐啦，嗰個。 咁之我记得咧，喺唔知边啲八卦杂志，总之阿戴妃求阿奶奶帮手嘅时候，咁佢就Charles is hopeless 咁样讲过啦。但系我唔知佢个 hopeless 咧，系因为佢好锡佢啊，所以失望啊，定系即系已经系冇咁锡佢啊，定系点样啦？咁其他嗰两个我又真系唔系好知道、即系有时候我其实唔记得英女王有几多个仔女 嘅。佢好似话有四个。 佢出骑楼嘅时候咧，挥手咧，唔系次次都个个齐噶嘛。 系。 系啊， 所以系要睇下 The Crown 先知佢真系其实系几多个仔， 我都系噶，我平时都记得噶。 吓，咁今日有冇讲话查理斯佢偏心边个啊？偏心呢一个阿威廉啊，定阿哈利咧？ 未出到第五集或者第六集先。 系啦，呢个应该系第五集嘅， 或者第六集，因为第五集先做咗九十年咁 样。呢个哈利啊，佢要脱离皇室啦，系咪已经即系有可以追溯到一二咧？ 但嗱，我就系之前睇一啲嘅新闻啦，即系坊间啲新闻睇到就话英女王好锡阿哈利王子噶嘛，咁跟住之后，同埋有一个嘅公主嘅，好似系咪安德鲁嗰边噶？系咪啊？跟住因为有一个公主，佢话锡到咧，佢系直情可以直接称呼佢做 grandma 咁样噶嘛。系啊，系啊，跟住之后就话 grandma 每次见到佢都好开心，即系英女王见到佢都好开心咁讲嘅。咁我就我估就系哈利同埋就另一个嗰个公主咯，另一边嗰个我估系即系个孙嘅话讲紧。但系就系因为呢套剧，我都会觉得 系咯，阿妈咧或者阿爸咧，即系虽然话把口就会话个个都咁锡，个个都系自己仔女，个个都系亲生，个个都系我十月怀胎怀翻嚟嘅。但系作为仔女，你一定会有少少， 所以我觉得我咧你就系咁啦。 系啊， 你就咪觉得你嘅妈咪或者你嘅爸爸就偏心阿妹。 其实应该 所以你就 好大导火线，因为连我妹又调翻转，佢觉得我妈咧就偏心我。咁所以就变咗两边都不是人啦，我妈。 其实咧，我觉得咧，根本咧，即系你谂呢啲偏心嘅嘢咧，系好难一个系一个橙同苹果嘅对比嚟噶，即系唔系 apple to apple 噶、，apple to orange。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嘅性格都唔同啊嘛，即系好似我喺敏感时刻啊，我都经历过抽过唔少仔女啦，系咪？ 你冇边个 你最锡边个？ 我想指慧啊，由林子慧到阿思芬到 Kitty 到阿莫莉咁样，咁其实个个都唔同嘅，即系佢因为你哋即系我系一样嘅，但系基于你哋嘅性格唔同，所以我同你哋嘅 interaction 都唔同咯。咁如果阿莫莉突然哦。点解原来敏大人以前同阿林子慧会咁样嘅，咁点解佢唔同我咁样嘅？咁就系因为其实你哋性格都唔同，即系好似阿 Annie 嗰两个小朋友啊，佢哋都即系有个动啲，有个静啲咁样噶嘛，就系硬系咁样，有即系有个圆啲，有个方啲咁样噶嘛。咁你打圆个波同打个方个波，你根本就已经唔同啦。 不过但系又调转问翻，头先你讲你凑嗰时黑咗四个仔女啦， 突然间同阿 做英女房一人四个， 做个新闻主播真系唔同啲嘅，继续问， 系我哋唔 mile， 你唔好问得太 mile 啊， 我哋唔 mile， 我哋唔配合嘅。 嗱，唔好问得太 mile 啊。唔系， 今晚大人跟住 Annie 就下 part 就会硬净啲噶啦。敏大人就是我哋敏感时刻嘅英女王咯，个个都咁锡， 所以我就问下你哋四个嘅感受啊，系咪真系觉得啊敏大人系冇有冇大细超咧？ 哎呀，我反而冇谂过呢样嘢嘅，因为好彩嗰样嘢就系、是、即我真系用好彩形容，好彩嘅就唔系四个一齐凑，如果敏大人系四个同一时间凑，就一定 系一齐凑。 唔系，因为佢凑咗阿 Kitty 先， 系啦，咁我就知道做细嘅咧就唔同嘅，因为个关系啊或者个感觉个 close 嗰、那个即系近距离都唔同啲嘛，因为佢哋已经一齐相处咗一年先到我噶嘛，咁、所以我就一定知道唔系咁样嘅对比咯、如果四个人都同时间、即系同一日落嚟嘅话咧，咁我就相信好大 感受。咁你而家有冇觉得自己独霸敏大人咧？ 有啊，最后胜利者我而家。 做咗独生女啦， 跟住 Annie 会对你不利 ，Annie 系我 auntie，OK，、okay? 因为佢系敏大人个敏大个姊妹。 最艳美的花投向。 好啦，我哋呢个时候请翻敏感时刻嘅英女王敏大人出嚟 ，Your Majesty， 我哋亲吻敏大人嘅左脚定右脚？ 系手啊，系手嘅，唔系脚， 系 手嘅，拎只手出嚟亲吻嘅，系。 我哋今日就讲姊妹情深。 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话有啲网友咧就喺度讲，列举翻一啲以前细个咧会同兄弟姊妹争执嘅一啲无谓事情。今日睇翻得啖笑嘅吓。咁啊，第二样啦，我觉得呢个都真系其实唔系得啖笑，系真系会争嘅，可能争到今时今日嘅 钱。 钱点争啊？即系争家产啊？ 系啊，争 家产真系 会 噶。 越老越争噶。 呢一个唔系咧，就唔系唔逼雕噶。呢个好逼雕。呢一个咧就系另一个咧，我见到有一个另一个网站嘅人咧，又喺度即系大家倾咧，就话成长咗之后嘅兄弟姊妹会争啲咩嘅嘢？咁而真系第一位真系就真系钱。 系， 但系佢哋唔系话争嗰副家产。 嗯， 佢哋系争咧。供养父母边个俾多啲，边个俾少啲？ 哦，都系钱咯。 我系争住俾多啲，一定系 争 住俾少啲。 你 觉 得？ 我要养晒咁样。 你觉得系咩咧？ 咁啊，梗系俾少啲啦，啲人 系啦。有啲直情啊，睇新闻个屋都唔俾阿妈住啊。 我見到嗰啲即係媽媽咧生，即係以前生好多噶嘛，即係有啲即係少就三個啦，多啊生十個啦，去到尾其實都冇人理嘅。我真係覺得生幾個都冇用，你生一個嗰、那個。即系等于你张六合彩啫嘛，你买十张都冇用噶，唔中，你中一张已经得噶啦。 吓、喂，但系又咁讲，即系我又用另一个角度啦。我其实都庆幸咧，我嘅父母唔系即系生我做独生女啦。即系而家我咧就好开心啦，读百文得人就觉得好高兴啦，做独生女啦，终于。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独生孩子咧有一样嘢好惨咧，就系、是、当父母年长之后咧，其实你系觉得你打横冇一个人咧去帮轻你啊。 系啊， 我唔系独生女嚟噶，我有细佬噶。 啊， 我話阿莫莉啊， 佢話 阿莫莉啊， 我家阿妹嘅， 而家喺個節目入邊，佢係獨生女嚇， 就冇 Kitty 啊， 但問但仲有兩個親生女，放心， 係啦，咁你咪就係咯，所以喺個仔女嘅角度咧，其實有兄弟姐妹係好咯，即係可以大家 share， 唔係純粹話即係金錢啊，而係有陣時時間，即係有時譬如話我話你可唔可以陪到佢去，或者我有冇時候陪到佢去，即 係老年睇醫生啊， 係啦， 互相幫助， 冇錯啦，即係大家可以好似砌 puzzle 咁樣咧，即係你幫下我，幫下你咁樣咧，揼揼揼。 但係如果佢唔去，你仲嬲喎？即如果你是独生女或者独生子，咁你讲啊，冇讲啊，我爸爸妈妈我俾晒我一个，咁我要照顾两个啦。但系即我都有啲朋友咧，佢咧系其实即有兄弟姊妹嘅，但系当佢妈咪中老嘅时候啊，或者系要即系佢长期病患，得佢一个陪，佢调气就更唔顺啦。 嗯， 啊啲人去晒边啦，咁样。 这个是啊，又或者成日每次呢即是食饭出来的时候就说阿妈你身体怎么样啊，跟住就好啊，咁啊佢唔係好舒服啊，下次去睇医生啊，不如你陪佢去。唔得闲喎，即係仲要即刻去 reject 佢嗰下更加难受。连老人家都难受啊。 有冇好整个 Google Calendar 囉，咪大家排。 即係下一排。你讲开呢，除咗话即係钱呢样嘢，即係子女可能会争即係边个供养得多啲呢样之外呢，其实居住地方都系囉。即係我睇过呢网上面有一个即係我觉得即係初初我以为哇真係好幸福嘅事啦，咁样就係呢话说呢假嘅唔係真㗎吓，就话说呢有一对老人家喺度傾偈，咁嗰个其中一个老人家 A 呢就话唉我真係烦啊，阿大仔呢就问就叫我去住，就叫我真係烦，我諗緊我应该住贝沙湾定住君临天下咁样。咁跟住呢咁跟住呢佢个 friend 啦， 咁两边都住囉。 咁佢就话哇你真係佢两个真係孝顺啊，你两个仔，哎呀，你真系冇生错，养得佢哋咁孝顺咁样。 唔系啊，我系讲我啲小三咋。 唔系，嗱，佢系话，哦，大仔咧就住君临天下，佢就叫我去住贝沙湾。阿细仔咧就住贝沙湾，佢就叫我去住君临天下。 哦，好惨啊！ 即系我即系初听第一下，我都觉得哇。O K 喎，其實嗱，即係咁樣。其實 我會住君臨天下，因為交通方便。係咪地鐵站上蓋物業嚟㗎？ 嗱，阿媽唔到你揀啦，而家就係個仔同個細佬推緊你。 而家係人頭啊，即係講緊咧，而家有陣時啲年老嘅父母變成人頭啊，嚇、即係所以呢一個都係另一樣嘢成長咗嘅、尤其是當已經屋企。 我咪就係見到咁咯，我都真係見到咁嘅情況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而家養兒防老呢样嘢咧系 very wrong 噶，你真系搞掂咗，你要即系你当然你要去好好地养育你生出嚟嘅小朋友啦，但系你都真系要预留一啲金钱啊，或者系即系各种资源俾你自己咯，即系你唔好指意佢哋一定系可以照顾到你啊， 系因为佢哋有阵时可能连自己都照顾唔掂自己， 照顾唔到系 啊，所以敏达你而家讲完之后，我而家都深思熟虑咗之后，我开始都转变啦，因为我一年前同一几大转变，一年前我仲话雪轮，而家我就好彩冇啊。 其陷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刺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 梦路，绝处会有转机，谁相信？ 作为父母咧，小朋友自己嘅仔女，无论系一个事业有成定系穷小子都好，佢哋都只系最介意嘅就系多啲时间陪自己，同埋可以关心自己多啲，陪自己倾偈多啲。啱啱听过嘅系穷小子洪家豪，而家先听一节十一点钟新闻，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芳华连篇，废纸一张。发言人话。报告污蔑中方破坏一国两制，完全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发言人批评报告歇斯底里，攻击中央和特区政府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举，叫嚣要庇护、优待反中乱港分子，还故伎重演、搬出经济制裁等的卑鄙手段，是明目张胆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的粗暴干涉，是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拙劣表演，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756点，跌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55点，是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瑞士法郎0.895，加元1.293，人民币6.56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1.66美元，卖出1,822.38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现时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坚持到当你赢。 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抱紧每一瞬间都已够。 促成今次 Tony 同周国贤的合作。这套关于打拳的电影主题曲都一样咁热血，是关于相信和坚持初衷，时间一定会记录低一点一滴的努力。作曲行仔加上周国贤，填词郑敏，编曲周国贤、Tony、高佬，监制高佬。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Tony 周国贤《时间的初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包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儿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个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 Annie 咧同我哋讲嘅咧就系姊妹系咪真系可以情深咧？系、问大人就好有兴趣对呢个题目。 唔系，我觉得咧有孩子嘅家长咧，呢、这个题目咧系真系因为每一日都面对紧，尤其是如果细个嘅，如果细蚊仔仲细咧，其实佢哋即系冲突嘅频率咧系相当之高嘅。即系因为我睇过一个调查咧，系有一个嘅美国嘅一个心理学家吓，佢、就专研究咧兄弟姊妹啲行为举动嘅，叫做呢个 Dr. Grammer 吓、唔知问大人读心理学有冇读过佢啲嘢啦。咁佢就冇啊，哦系啦，咁 你听下 Andy 讲啦， 唔系我都系睇嗰啲报道嘅啫吓，啲新闻报道讲，佢话佢咧即系研究咗廿年啊，咁、就发觉咧原来啲打交，佢研究话，其实咧孩子咧佢哋即系屋企里边会争执咧，系一定会嘅，咁其实呢句即系阿妈系女人鬼唔知咩系咪？ 系咯， 咁但系佢嘅研究系有争执 冇打交先惊， 唔系就系啦，但系佢将佢量化咗，咁佢就话咧，佢就话原来咧喺三至七岁呢一个群。群组咧，佢哋原来系咧每个钟头咧系会打交或者争执3.5次嘅， 一个钟头计啊， 系 哇， 3至7岁呢个群组， 作为父母一定好唔得闲， 冇错系啦，咁而咧喺一个钟头里边，佢哋呢3.5次加埋系10分钟嘅， 哇，即系一个钟头冇晒， 好啦。如果细啲，细啲， 即刻啊！我觉得莫莉连本来雪咗个轮都拎翻出嚟用翻，原来一粒轮就系呢一个人类嘅大灾难。 咁唔系，仲有粒星，仲有粒星子嘅， 仲要两粒轮喎、啊。而家讲紧， 好啦，咁话咧，如果再细啲咧，2至4岁呢个群组咧，佢哋咧系每个钟头咧，其实系会增执6.3次。 哇，即系再多一倍咁滞噶咯， 系啦， 好曳的卵啊， 好活跃嘅卵啊，应该话唔识攰噶， 我的卵啊，系啊， 咁所以咧。即其实我哋已经有个心理准备，即如果你咧生多过一个嘅话咧，其实呢件事一定会发生嘅。咁我觉得所有嘢都系你有个期望，或者乜嘢咁话，你准备咗，其实你就 O K 嘅。咁佢就话啦，好啦，咁我哋知道呢个现状之后咧，我哋点样去面对咧？做父母，咁佢就讲啦，其实佢亦都发现一件事情啦，研究20年去追踪呢啲孩子嘅成长啦。咁佢就话咧，我哋最期望嘅做父母嘅就系希望我哋长大之后系手足情深，系咪先？即虽然佢哋细个系由细大到大， 咁忙啦， 系啦。望就咁望， 唔系你控制嘅。 系啦，就最惊就系佢细个已经怀恨啦，大家已经结怨啦，然后跟住去到成长之后就直情跟即系仇人一样咧，咁就死火啦，系咪？咁佢就话咧，原来唔系咁。佢嘅发现咧就系、原来咧，佢哋长大之后能唔能够成为手足情深咧？个关键咧就系一个数值嘅比例啦。 点样数值？ 嗰个咩数值咧？就系话佢哋打交嘅频率。即係爭執嘅頻率，同佢哋一齊玩嘅頻率呢個比例。 哦， 咁佢就話咧，即係所謂 good time 同 bad time 啦。只要 good time 同 bad time 嘅比例咧 ，good 係多相對多過 bad 咧，咁其實佢哋長大咧會成為即係姊妹又好，兄弟好都好啦，就會係好好感情嘅。 但係頭先都講每個鐘頭佢哋都鬧交，已經鬧咗成個鐘 啦。所以佢就話咧， 突然間講起咧，前排疫症嘅時候咧，最早期嘅紐約州咧，未係重災區嘅，咁啊紐約州嗰、那個應該市長啊，應該係州長定市長係阿 Cuomo 咧。哦，係啊，係啊，兩兄弟 咁佢係兩兄弟啊嘛，咁佢係做阿媽就好叻啦，一個唔知道做咗州長定市長啦，但另外咧嗰、那個咧就係、做一個主播噶嘛，咁嗰個細佬做主播，咁、那個細佬同個即係因為呢一件事咧就即係因為呢一個疫症咧，就個細佬咧就現場要訪問 阿哥，因為阿哥是市長嘛，城州長啦，記錯啦。咁跟住佢哋講講下咧，就講到咧，佢話即個主 你邊個先係媽媽嘅 favorite child 係嘛？ 係係係係，我知道你好忙，但你記住打翻電話俾阿媽。跟住嗰個， 佢話你好耐冇揾佢。 跟住佢話我有揾佢啊。跟住佢話你哋呢啲咁嘅政客咧講大話啦。咁跟住佢話唔係，我有打俾佢嘅。佢話我就係佢最錫嘅仔嘅。跟住佢兩個喺現場真係好好笑。咁真係好笑， 仲要呢啲咧，其他人係唔敢問噶嘛， 就 因為細佬就夠膽 啦，一啲都唔 mile 啦， 一嚟就尖鋭， 一嚟就尖鋭，你竟然問個市長有冇打電話翻屋企俾阿媽，同埋你叫你個市長問候佢阿媽。 喂，但系又咁，后尾佢嘅后，但佢后尾嘅后续咧，啲人系继续追访啲两兄弟咧。原来其实佢哋感情 系 好好噶，系啊。 后尾佢个细佬中咗招啊嘛，跟住佢就阿 Cuomo 啊，即系嗰个市长啊，定州长我唔记得咗。咁佢就系马后好睇到佢好担心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嗱。咁所以其实你某程度上见呢个 Doctor Graham 佢呢个嘅研究結果其實都是合，即都似 合理嘅， 係喺個身邊你都見到係咁嘅情況， 即打交唔緊要嘅，但大家都有玩， 係啦，即緊要佢哋都有玩嘅時候。咁嗱呢個我同意，因為咧佢再講另一樣嘢，就係、是、話我原來父母咧，你唔好將個著眼睇佢哋打交，你反而應該睇下佢哋有冇即即係水溝油之後有冇翻糖脂豆，有冇糖脂豆翻咯？佢、因為如果其實如果你見到成長咗之後嘅一啲兄弟姊妹，佢哋大家關係唔好或者好冷漠咧、其實佢哋細個根本大家係冇 interaction 啦、直情唔好話 打 交， 所以 亦都唔一齊玩 係。 你 个妹系啦，即系唔排除几耐之后，我哋突然间好似阿田大笑田二笑咁，系咪食快餐？你知唔知今日啊？佢哋出咗个 post 啊，两个食快餐，跟住摆咗张相上网，就话我阿哥，我不想努力了。因为佢哋就话原来佢哋两个咧，即系关系真系好好，咁咧就原来平时耐唔耐都有食饭嘅，但系因为食惯咗中餐，咁就但系从来咧，原来佢话佢计过数或者睇过，好耐都好似冇试过一齐食快餐，仲要去食汉堡包，而今日佢哋就走去尝试咗做呢一样嘢，所以就影咗张相摆上网做纪念。咁佢就话呢张相个意义就系话背后就系话，因为原来阿哥咧个生意咧可以收租，而细佬个生意咧因为佢连锁衣服店啊嘛，就但系因为而家因为经济嘅关系咧，所以就其实都好紧住，所以阿哥就系啦，所以阿哥就请我食饭呢一餐饭，所以就阿哥不想努力了。 佢哋两个人啊嘛，配合翻而家咧即系限聚令咁食饭只可以两位。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所以有阵时即系之前早排都有新闻讲过话，佢哋两个会唔会因为政见啊或者有啲唔啱啊关系唔好？但系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唔系嘅，其实两个关系都系好好噶咯，又系嗰啲表面好似狗咬狗骨咁样，但其实都系好兄弟情深嘅。 堆积起千堆问，床柜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越结单，小手拍远迷途仍止返，一屋户烟瘴气也好，共生活过丽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被铺一起醒醒醉醉也好，垃圾剧赖死梳化布一套，窗帘薄遮住颓废的午夜朝早， 嘅系李正君嘅《狐狸相都》。好啦，我哋继续讲姊妹会唔会情深呢一个话题啦。 嗯，咁咧嗱，讲翻呢一个 Doctor Grammer 佢嗰个研究咧，咪讲到话即系我哋唔需要太过着眼佢哋打交啊、嗌交呢啲嘅，反而应该着眼睇下咧，佢哋有冇经常咧啲仔女系一齐玩翻。 嗯， 即系因为咧，只要佢哋一齐玩翻咧，其实佢哋继续系打交系唔紧要嘅。因为呢、這、一个即系正所谓即系不打不相识啊嘛。 系， 即系 其实呢个同情侣一样啫嘛。 嗯，即系床头打交最紧要识得床尾和。 啊、 但会不会他们已经老积到呢即对着阿妈的时候就懂得交气呢扮好好关系啊那些呢 啊即是怎样 合作、啊、其实就明争就暗斗那些呢、啊、会不会这样 的你阿妈来的嘛你没有 到的 嘛 那是 不是呃到你这样他这么好气你没被他呃咯。 第二演员来的两个都。 是啊恭喜晒 了。其实如果他们这样呃呢都是想即是怎么说啊想不想父母。唔开心或者担心咯，咁我觉得其实佢哋好识谂喎，真系系啊。不过我就几同意呢个 Grammar 讲嗰样，你话其实如果佢哋细个，如果就算佢哋唔打交，但系其实佢哋亦都唔一齐玩咧，即系好似好各自各咧做自己嘢咧。咁其实佢哋长大都真系好似即系大家 即系没有分工合作噶，即系你病嘅时候咧，佢哋唔会夹粉咧，或者分时间话点样一半一半去照顾阿妈噶啦。 嗯， 佢哋都做唔到呢一个 collaboration。 是協作是吧即是。 是啊。 但是呢有时候我会觉得即是我哋理想就话、哎、我哋唔好咁计即唔使咁担心佢哋而家细个喺度打交嗌交嘅大个即佢都会好返嘅我哋要有呢个信念啦。但是即遇到呢啲咁样好烦讲緊一个钟头都打 3.6 次呢咁其实你都要处理㗎係咪先。咁譬如文大人你有冇啲咩巧 你一日都热埋你一个月已经原谅咗佢77次 㗎但係今次严重啲。 咁高密度喎、 啊。係有高密度喎、啊。 佢一日已经77次㗎今次。 已经77次啦要原谅佢哋。 係啊咁呢段时间你做父母要经历㗎嘛。 係啦、啊、你会当唔理啊係啦佢哋闹交啊定係你会 点啦 通常出面调停嘅咧， 都要理下嘅， 会唔会就系一半之后先理咧？ 拗一阵先， 系啦，即系卅几次之后先理，头卅几次就 唔系啊。其实啲细路一嗌交，第一件事就妈咪咁样噶嘛， 系， 即系佢好快就已经好似就揾你做法官噶啦嘛，就嚟妈咪，佢做咩咩咩啊？咁阿唔系啊，阿妹佢咩咩咩咁噶嘛， 咁通常你又要听晒嘅， 系 两边都 听晒呢一个控辩双方 嘅陈词先 嘅台陈词先嘅， 咁然后咧， 即系然后 要判要判。缺嘅 通常咧，即系你咁，你有分辨啦，系咪？即系打人嗰、那个，通常打人就唔啱 嘅，即系出手就 唔啱。但系佢秒我先嗰啲咧， 系出口 冇办法噶啦，因为人类系有啲咧，rules 咧，唔知点讲啊。总之出手嗰个就系咩咁笨噶，系咪？嗰啲咧你一定讲过噶啦，你 精人出口啊嘛，笨人出手啦，教精佢啊。 即系呢个杜绝佢咯，系啊，杜绝佢喺出边打人啊嘛，所以即系呢啲，即系呢啲就会有 set rule。所以其实你有时咧真系清官难审，家庭事包括你阿妈都唔知嘅。你去到佢已经打到 in the middle of 咩啦？即系其实仲复杂过呢、這个即系呢个印巴唔系嘛？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系，都几复杂嘅。咁、所以咧就你要听咗个表面正功之后咧，你其实大概会。你就看看邊個的罪名比較強啲，咁你就跟佢講話唔好啦。但係咧，另外那個咧，你都要鬧少少嘅喎。 係、即係 你就鬧佢咧，就話你就唔好將嗰個情況推至到佢咁糟糕咯。你可以早啲出聲啊，或者你讓下佢啊咩咁樣咯。同埋我覺得有啲嘢要戒嘅，通常就唔好同嗰個大個講，你咁你讓下個細妹 係絕對唔可以講呢句噶。 系啊，唔好同佢讲。其实佢可能都系，即系如果系尤其是系如果系 twins， 佢都系可能系大佢一分钟，咁样，真系大一分钟啫。系嗰啲或者一年嗰啲，其实佢哋调气都好唔顺噶。系啊，所以如果细嗰个咧，就啊嗱，咁你要听家姐讲呢啲，又系 唔得嘅， 因为大人即系有时咁讲话，大年纪大过你唔一定系啱噶嘛。 咁但係就話一定要聽媽咪講，就啱就呢句。 阿媽就發 咧。然後我試過有一次咧，我有一次我真係搞唔掂咧，我就罰佢哋咧，我罰你哋兩個自己攬住大家。 揽几耐啊？ 咦，几好喎 ，OK 喎呢个。 啊，系啊，你明唔明啊？等佢哋觉得有一啲咧，叫呢啲叫咩咩，相依为命咁啊。 嗯， 但系呢个真系好过分嘅处罚。 咁佢哋接唔接受咧？其实唔制，我唔要。 真系破釜沉舟啊！即系话。佢哋知道佢哋任何即係任何人，即係佢哋係一個團體嚟嘅，佢哋兩個啊，佢哋任何人犯錯咧，都會遭受我呢個壞蛋咧去懲罰。咁所以佢哋應該團結對付我，而唔係佢哋兩個打交，用心幾良苦。 真係辛苦媽媽，你係咪都係咁辛苦嘅咧？ 喂，其實咧，我咧真係唔識。有陣時候我真係唔識得點樣做呢個法官㗎， 就叫老豆。 咁咧，咁我就係啦，跟住問老豆。咁跟住咧，通常佢老豆就會咧，嗱，我唔知佢又係聽可能啲身邊啲兄弟爸爸即係教老啦。咁佢就會咧，就會同我講。其实你知唔知最好的方法就系唔好理噶，佢因为唔理咧，咁佢哋其实先至学习到点样自己去解决问题啊嘛，咁样。咁我都曾几何时我都觉得 有道理噶， 系其实曾几何时我都觉得啱嘅佢呢个说法，即系冇乜嘢我都介入咧，俾佢哋自己 handle 下啦咁。咁但系咧，我又睇到即系呢个 grammar 呢个专家咧，佢讲咧呢一样就系最衰嘅处理方法，系最唔好嘅设计。 我同你老公讲翻， 我谂我要。他说你用任何一种方法包括敏人刚才讲的那种、其实他是 最崇尚的最第一 提议的就是说真的两边都要给他们发表自己的想法给他们即疏导他们自己的情绪给他们讲由他两边讲完然后讲完之后呢就互相呢就即叫他们讲一下一个如果你是他你会怎样如果你是他互相讲对方、 我都试过有个这样不如这样啦、你两个教我应该怎么做啊 咦挺好的、这个 I throw the ball to them 咦呢招都得喎， 两个女一定企咗喺度。我明明想阿妈帮我评理，做主持， 即系佢哋等于有啲题目噶嘛，系咪？即系假设你系主角，你会点样咧？等佢切入阿妈呢个角色。咁咯，咁其实佢哋唔识做噶，佢一招都唔识做咧，佢哋就思考咯，开始，因为就通常佢哋净系喺自己个利益嘅立场出发啊嘛，当学，不如你教下我应该点做咧？你觉得我应该点样罚佢？或者是怎样罚你他们就有东西想的了 但其实我觉得呢两个女心里面应该是有画面的但因为阿妈问到她不敢开口讲因为作为个女她一定会说阿妈你当然站在那边的即每一个女一定是、或者每一个仔都一定是这样想的 嘛不是因为个重点我其实个重点就是如果啲兄弟姐妹打架个重点不是阿妈罚不罚她们、你罚完她们下次又打那有什么用呢、其实个重点是教她们怎样去控制自己即系情绪再避免冲突啦嘛，咁所以其实就系、总之就听完之后咧，其实罚唔罚都唔系咁紧要啦。咁就咁不如咁啦，你觉得如果你系屋企嘅，咁你应该点样处理？你问翻佢点处理嘛？ 咁我想知道最后两个女女点处理啊？ 咁我又觉得咁你咁我问，咁你系阿妈，你会唔会觉得好烦啊？我都会噶。 喂，同埋咧，女仔嘅嘢嗱，我唔知男仔啦吓，女仔其实好简单，有阵时讲完咧就 O K 噶啦，即系我哋即系觉得发泄咗，有个人咧聆听咗，然后开一开，其实就冇嘢噶啦。 系咁啊，但系唔知道系咪每一段嘅兄弟姐妹关系都可以咁好，就话真系开一开就算啦。但系每一样嘢都一定会听得出，或者会 feel 到嘅就系咧，作为爸爸妈妈，作为长辈嘅话咧，辛苦你哋啦。每一日原来有咁多嘢调停，一个钟三点三次闹交。咁所以最后尾啦，即系兄弟姊妹会唔会都系一世都系唔和好咧？一定唔会嘅。好啦，先听一节十一点半新闻啦。十一点半新闻翻嚟咧，就会有心理食堂啊。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在八月拘捕十人，分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和涉嫌串谋诈骗，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集团高层。警方说，国家安全处今日傍晚落案控告三人共同干犯一项欺诈罪，明日早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让我哋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啦，咁我系嚟自保协会上智英文书院中五嘅苏颖娜啦。咁上年我就成为咗香港大学精英最广大计划嘅成员，然后我就参加咗当中 STEM 国际教育研讨会嘅一个四日三夜嘅活动，研发咗一个视障人士用嘅盲人拐杖，我哋都攞咗最具创新性奖。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啊感受多嘛， 系啊，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茉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是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的。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咧，翻到嚟敏感时刻咧，继续有心理食堂咁啊！当然亦都要邀请啊，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衡 Helen，Hello，Hello，Hello， 系咁啊！今个礼拜你会同我哋讲怕丑同紧张。 是啊，因为呢有啲人会话啊，即係怕丑都好似係有一个情绪嚟嘅咩，又或者係咪你又想讲啲病态嘅嘢啊，咁我哋即係唔好去到咁远啦，即係我作为一个辅导心理学家，我哋成日都强调呢，即係除咗预防胜于治疗之外呢，就係、是、我哋都要搵一个人嘅，即係我哋话强项优势，而唔係成日讲佢嗰个病嘅。咁我反而呢，即係曾经呢有一个即係一啲临床上或者我哋讲嗰啲精神医学上嘅争拗咧，就系佢话，其实咧佢觉得怕丑，即系 shyness 啦，就系如果严重嘅话咧，都系病嚟嘅吓，即系怕丑就嗱，你谂翻我哋好中国人嘅家庭啊，即系你细个如果阿妈叫你嗌人啦。咁你好怕丑，你唔嗌， 咁就真系问题啦， 就俾人闹啦， 咁冇家教噶， 冇错啦。咁但系外国就唔会话你系冇家教咁样嘅，即系可能系谂起其他嘅焦虑。但系你哋有冇经历过，即系或者你自己啦？如果你唔方便讲自己，讲你嘅朋友啦，即系你嘅朋友，其实有冇啲即系你觉得哇怕丑到咁夸张嘅，即系咁？咁样都怕咁冇胆啊，或者即系总之就系唔敢啊。 坐呢个小巴唔够胆叫有乐。 系啊，我都听过啊。我听过有一个嘅 artist 有同我讲过咧，佢系有段时间系直情系唔敢拎起电话听啊，即系有人打电话俾佢咧，佢唔敢拎起电话听添咯。系啊，咁呢个又系咪都系 直情去到？ 我知呢个已经系焦虑啊。 系啊， 佢话明知嗰个人可能打电话嚟系嗌外卖定啲店咧。寧願可能 call order 啊嗰啲喎， 咁呢個係大人個身上嘅喎，反而係，咁即係佢可能好怕去面對群眾啊，或者其他人啊，一啲社交上好誇張嘅焦慮。咁但係如果你諗翻啲細啲嘅時候，其實我哋有好多呢啲場景 嘅 喎。 最常見嘅就係怕醜唔敢嗌人幫手咯，係嘛？即係譬如蕩失路唔夠膽問人哋我想請問哥哥呢條路啱唔啱啊？搭呢架車去邊度啱唔啱啊？係咪咧？ 或者幼稚園唔敢去問去廁所，跟住賴咗。 其實我真係好想知點解啊呢個。點解咁驚人？係呢個真係要請教。 怕醜原來係有得解㗎。 我諗其實如果你話但係如果你話用性格嚟講，都確實有即係天生或者係後天環境去令到一個人形成係外向定內向啦。 嗯、 但係我會聯想到咧，就係、是、到底嗰個環境，即係家長個管教個反應係點？嗱，我哋都係翻小朋友階段先。 嗯、 即係如果話俾你聽啊，你即係嗌人啦，嗌阿陳太啦咁樣，咁你唔嗌，跟、嗯、住就會話俾你聽係。你冇禮貌啊！你冇好似頭先問大人話，你冇家教啊，或者你咁都唔得啊！咁但係我又會問個問題喎，阿媽點解你唔嗌阿陳太，要我嗌阿陳太咧？又或者點解你要強迫我做嗰樣嘢咧？即係所以有時我會覺得係你會去聯想到，總之你唔出聲或者你唔外向就係錯嘅話咧，其實呢個就有少少值得商榷或者討論啦咁樣。 會唔會有啲人係細個？冇咁怕丑，越大越怕丑嘅咧。 當然啦，如果你隨住生活經驗，佢可能係試過譬如我有一種 宅男已經 係 咁啦。 係有一種極端嘅情況、就是，就係即係有一種嘅即係小朋友會出現嘅一個情況咧、嗯，就係、是、叫選擇性監默症。 哦， 呢、這個都可以講下嘅，係即係我哋叫 selective mutism。mute 就 m u t e 就平時你撳電視你去廣告嘅時候，你想 mute 咗佢唔出聲，但係選擇性監默咧，即係就係話你。唔係真係講唔到嘢嘅，但係只係你某一種場景咧，你就唔出聲、或者唔講嘢。咁其實有喺學校咧， 例如開會嘅時候， 普遍嘅情選擇性監默，即係男朋友或者老公就會選擇性失聰嘅啫，聽啲唔聽啲，嗰啲就另一啲情況。 但我成日覺得呢啲控制唔到嘅喎，即係頭先問大人話齋，你開會嘅時候，你都唔知咩，你個人放鬆唔到，你都唔知講乜好，咪唔出聲。 哦，咁、我頭先係講笑，你係講真係認真啊？ 認真㗎，即係有啲人會咁㗎，係 啊， 都私底下嘅時候，可能佢巴拉噶， 系啊，所以如果我头先讲翻嗰种真系唔敢出声嘅情况咧，嗱，当然我要睇翻佢之前有冇试过真系有一个错啦。咁但系可能我哋嘅心入边会谂啊，错即系大错啦，系咪好大件事？其实可能唔系噶，可能就系老师去答问题咁啱，可能佢唔识，又或者咧，即系尤其是怕丑嘅人咧，有一种特性嘅就系佢好怕成为焦点同埋目光， 系、 但系个问题就嚟啦，佢越怕丑越唔出声，越斯斯缩缩咧，就会越成为呢个目光。 系 咁变咗咧，就好矛盾啦。即系佢自己又啊，你唔好问我，你问第二个，但系你唔好望住我，你唔好俾个咪我。咁所以咧，有时就会即系周而复始咁样咧，就跳唔出嗰个框框咯。咁所以我谂，有时我哋了解一个即系情况嘅时候，我哋都睇下，咦系咪俾我屋企俾我大压力佢啊，或者系咪冇一啲场景嘅预演，即系细啲嘅时候啦，你有冇话俾佢听一阵？会见到啲咩人噶？原来全村人都出晒嚟，咁我梗系有啲紧张啦。又或者嗰个嘅表现咧，系可能系同呢一个即系你嘅可能学业成绩啊成正比，佢更加你会觉得哇，我唔出嚟讲嘢就扣我分啦。咁我更加唔讲啦，我惊讲错啊嘛，即系多做多错、就少做啊点咧，就唔会错啊嘛。咁所以佢哋可能都会有呢、這、一个即系嘅担心喺度，其实都系一个。幾重要嘅核心就係好怕做錯，咁所以我就唔做啦，或者真係未去到未去過嗰個場景嘅時候，就會有呢啲嘅緊張，有呢啲嘅怕怕醜醜，唔係扮出嚟嘅喎，仲要 係。咁我哋係咪即係要練大自己嘅膽就唔怕醜咧？即係例如好驚畏高嘅，好啦，擁佢玩賓珠裝，唔連續玩十次。唔會畏高啦啩？係咪咁咧？ 哦，呢啲 exposure 係啦，即係暴露療法係嘛？exposure therapy 咁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係正常嘅，就係講即係 practice make perfect 嘅，你真係去練習嘅時候真係可以做到。咁同埋而家咁多一啲唔同嘅即係媒體或者即係軟件嘅方法，你可能有時係真係唔係喺當眾面前講啦，可能錄咗音啦，又或者可能你喺一個舒服嘅地方去表達啦。仲有嘅就係你對住一啲你信任嘅人，而嗰啲人物咧系唔会构成对你有要求嘅，即系嗰啲人唔系去评分啊，唔系去评价咧，咁可能你会好啲噶。咁所以你自己都会提噶，譬如头先你话开会唔敢讲嘢，梗系啦，你惊呢啲 idea 唔系 idea 啊嘛。咁但系你话去同朋友食饭，有啲嘅唔同嘅 idea 出嚟，咁讲咩都得啦，即系吹下水。咁其实大家唔会系有一个评分喺度噶嘛。咁所以我谂你去谂嗰个怕丑嘅时候，其实我哋唔系讲个病。 病本身是不是那么夸张，而是他那个紧张或者焦虑的来源是怎样呢？ 只不过想正常呼吸，怎么我竟垂头哭泣？太陌生了这些明日，所有生物渐成废物，睁开眼比往时超级，喘息也比从前委屈，发丝脱出一种刑罚，不要冲突但求配合。原来什么新过都会变旧，包括这颗心早晚会死去。新天新地，取这苍白，回望太多事该执着，缅怀旧日，老去。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被谈及。 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咧就由 Helen 喺度啦，就同我哋讲一啲怕丑同紧张嘅事。我想问一下 Helen 啊，怕丑同紧张咧，即系有啲乜嘢嘅特征或者表征咧？ 我谂两个都有少少相似嘅咧，就系有啲即系即时嘅反应，即系你个紧张，可能你有时会紧张听日啊，紧张到瞓唔着啊，咁或者即系个时间上你会可能会担心将来啊等等，咁但系你怕丑，你唔会第二日先怕丑噶嘛，即系你会即时已经面都红晒啊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即系好想搵窿捐啊，好想离开啊，跟住可能口窒窒啊，或者真系而家戴咗口罩好少少嘅，即系因为你即遮咗个面大部分，你唔会觉得即系面红都唔会觉得尴尬嘛。 但我试过咧之后先怕丑，我之后先至紧张嘅。 即系点讲？ 即系譬如我讲完一，譬如好似我同而家大家倾偈啦，咁讲完啲嘢之后咧， 到第二日諗翻件事，哎呀，我尋日做咩會突然間咁樣講嘢㗎？好瘀啊！即係我之後先會咁咯。 即係我哋真係要做一個評估，到底我呢係咪有啲過度活躍嘅？做咗先後悔，或者專注力不足，可能真係唔記得。可能明明 check 緊呢樣嘢，又做咗第二樣嘢。 咪幾好啊！經過即係認識你之後，佢多啲了解自己。係、啊， 原本真係唔了解自己㗎。 你承你承认自己嘅性格上嘅有啲不便，你先至会即系会去解决噶嘛。你如果你都唔知道，咁你咪继续系咁咯。 系啊，所以我哋有时即系有啲人成日都问嘅，诶系咪你哋做呢行诶倾下偈啊算啊，或者点样啊？即系又要收钱又要剩啊，好夸张啊，点样啊？我去饮茶仲开心啦，同人打四圈仲开心啦。但系其实有时我哋话喺嗰个辅导嘅过程当中，系令你有所發現，即係令你有所發現咧，而係個發現係嚟自你自己嗰個自省啦、反思啦。咁發現咗又點咧 ？So what？ 而係你多咗一個選擇、啊、原來我下次可以準備得好啲、哦，原來我下次咧可以試下嘗試得即係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幫到自己、哦。原來我係有出路嘅、哦，咁呢個嘅發現咧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有時候我哋話啊，你遇到好緊張，其實你要問自己啦。咦，係咪真係我第一次呢？又或者我未試過呢？又或者係咪之前有失敗嘅經驗啦？或者俾人嚇親，即係嚇過、恐嚇過你，喂，你咁樣做唔得啊，下次做得好啲啊。咁有呢啲經驗嘅累積，其實唔多唔少令你嘅緊張會越嚟越即係深化同累積嘅咁樣。 我有朋友試過咧緊張到嘔嘅喎， 會㗎， 真係會嘔嘅，冇一陣間嘔 真係生理反應嚟㗎嘛呢啲，即係你好緊張，而係你嘅人會震曬啦，即係真係好會流汗啦，同埋會坐唔定啦。我自己咧就有一個即係好一個生活化好貼地嘅例子咧，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嘅，即係譬如可能我。約咗今日做節目啊，好緊張啊，要開麥啦咁樣。咁你喺個車度咧，見到塞車咯，即係好緊張喎、啊。死啦，會唔會遲到咧？咁你個人咧就會少少地咧，你個屁股咧就會趌起身，即係覺得咧好緊張啊咁。但係其實咧，你趌咗起身咧，架車係唔會快嘅，條路係唔會暢通嘅。但係你自己有一個好下意識嘅一個身體嘅反應就係、是，好緊張喎、啊，跟住心跳會加速啦、啊，隻手咧有時會即係揸實。拳头啦，但系其实都系你揸实拳头，条路都系唔会通噶、嗯。但系你留意咗个事，我自己咧就用呢个比喻啦，就系、是、我自己就会留意到，咦，我突然间又紧张咗咯，咁我就放松啦。因为其实我个人系点同嗰个道路交通嘅情况 控制唔到噶嘛， 完全冇关 系。 系咯，咁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咧，就系、是、你要学识咧控制到一啲你控制到嘅嘢。 嗯， 因为你天气啊，即系交通啊，人哋点谂啊，其实你控制唔到噶嘛、嗯。所以其实有阵时咧，遇到一啲好紧张嘅人，就系佢成日觉得咧啲人会睇唔起佢、嗯，或者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咁就好紧张。咁永远都系呢个结咯吓， 嗯， 同埋早啲出门口咪冇咁紧张， 咁有时真系意外嘅。 嗱，如果咧，譬如我身边嘅人，你见到佢好紧张，通常隔篱嗰个就会话：你唔好咁紧张啦，你冷静啲先啦。咁其实讲呢啲说话有冇用嘅咧？ 我谂系源自于你真系对佢系一份支持啊，定系一份即系。禁止或者叫佢停啊，即係等於我哋成日都講咋嘛，你喺輔導室入面你流眼淚，我哋就奉旨唔會遞紙巾嘅，因為你連喺輔導室都唔可以喊得舒服啲，咁你仲可以喺邊度喊出嚟呢？咁反而佢嘅緊張，可能我哋會慢慢同佢講，我哋一齊面對啦，或者我哋讓自己深呼吸先，慢慢去平靜。咁的確喺我哋嘅生理機制上面，我哋緊張就係一瞬間嘅啫、 嗯， 但係要去緩和呢個緊張咧，我諗都真係要用十倍八倍嘅時間、嗯，慢慢去 cool down 翻。咁呢個亦都係會同佢釐清翻，哦，原來而家用一啲乜嘢嘅放鬆嘅方法啊。有時我哋會有趣少少咧，我哋用一個即係成日都講貼地啦，我都好中意用呢個字，就叫 grounding 嚇，即係一個貼地安心嘅方法。嗯、就有時咧，重回翻我哋嘅感官。即係當你好緊張嘅時候，下次可能我哋喺呢個直播室而家都揾到啊！我哋試下揾一樣紅色嘅嘢， 寫住個咪嗰、那個咪一咪二個牌 ，on air 都係紅色噶嘛，係咪啊？咁你就試下揾樣橙色嘅嘢， 日曆 係喎，呢度有喎，係咁樣黃色嘅嘢我揾到啦，有個咪帽係嘛，有嗰個字條嚇，咁、如此類推咧，你揾條彩虹出嚟都得嘅喎，咁慢慢咧你會發現咧，有時我就會教小朋友去試下用呢啲方法，其實咧係幫你重回翻嗱頭先嗰個係視覺上嘅感官啦。系呢间房好多颜色噶、 其实某程度系咪分散自己注意力呢 帮自己咧，即系我哋话系一个即系神经上边啦，我哋复杂少少就系一啲、即系交感神经同副交感神经，慢慢让自己去有一个缓和。而呢个缓和咧，就系、靠你嘅思想啦，靠你一啲冷静嘅方法。咁其实系唔使钱噶、其实药都即系当然啦，你唔系好夸张嘅话，你真系唔需要食药物噶嘛，系嘛？即系你未去到病症嘅话，咁又或者头先讲视觉，我哋会可能去讲埋听觉啦。吓、你听下。吓，而家呢个就隔音隔得好好啫。但如果你喺出边，你可能会听到 听人讲是非， 咁又唔会啦。 喺屋企隔篱打桩啊，已经真系 好辛苦。 我觉得好辛苦啊。而家打桩咧，系由八点半去到八点半嘅， 同埋佢哋打桩咧，仲要打到成个地震嘅。我唔知点解 嘅。咁你要揾啲舒服啲嘅声音啦，就唔好听打桩声。 冇办法，真系要塞住个 headphone 咯。 系啊，咁但系。翻去揾到一個舒服嘅即係感官係好緊要咁，所以有時候我就會建議，可能係真係無論係聽啊、睇啊、摸啊，有時候有啲人中意整嗰啲卜卜紙咧，即係 bubble 紙係卜卜卜好舒服啊，又或者我細個好中意摸啲媽媽嗰個絲巾啊，即係好滑咁樣噶嘛，係但係自己唔會戴啊嘛，覺得好老套啊嘛，但係你會覺得好舒服喎、又或者有時咧誇張啲講咧，就係、你有啲櫃啊、鐵櫃嗰啲係好涼噶喎，摸一摸或者嗰啲牆壁，你亦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感官去提自己。 呢啲好好方法啊！ 當然你要乾淨啦，而家防疫嘅問題， 大家乾淨 係啦。所以感官上其實仲有好多咯，即係你食嘢啊、聞嘅嘢啊。所以有啲人中意某一種嘅味道，或者有時有啲即係香噴噴嘅嘢，都其實幫到自己去緩和咯。 嗯，今日 thank you 曬 Helen 啦，即係將緊張同埋怕醜嘅一啲認知啊，令我哋多咗了解咁啊。今個禮拜咧要同你講拜拜啦，下個禮拜再同你見面。Thank you. 同若沿着旅线攀爬，解若总可抑制它。同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发。你也许惊怕，原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笑蜕变重生。算上可开窍吗？那里擦出疮疤，化做记忆后再抵抗更差，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怎么过度难关？直面后视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自我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消减。 遇到难。 难关嘅时候，最紧要就系要跨过去，用平常心面对，用正能量面对，就唔会有痛啦。佢系许廷铿，先听一节12点钟新闻，敏感时刻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